We all belong. 隋唐演义剧第二回，书接上文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，眼泪已融在笑容里。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，落幕式孤独留给自己。是多少魔力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？失败的痛苦，成功的鼓励，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？小丑，小丑。